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交代，1971年2月份，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跟野心家林彪、反革命分子叶群一起到苏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3月18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时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他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子爵号是英国飞机的名称，反革命分子林立果等人称呼反革命分子叶群的代号。反革命分子周宇驰3月20日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驰两人密谈，后把于新也叫去。第二天开始他们三人商量，后来叫李伟新也去了。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一、研究了形势，主要谈了三方面。一、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指野心家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二、张春桥指所谓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三、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面转化，交叉发展规律。反革命分子林立国还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第二个大方面，研究了野心家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情况：一、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和平过渡的接班。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林彪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被人抢班，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认为这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反革命分子于新也说道：那首长林彪是主席自己竖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恶毒地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觉得野心家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积极疯狂地策划反革命政变。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三、首长指野心家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一、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当时认为张春桥同志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二、直接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还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官妻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搞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长林彪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第三大方面，研究了办法，争取和平过渡，但是做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一，写个计划；二，让空四军组建一教导队。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很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道：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春桥、姚文元来，或者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那时林立果问李伟信：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李伟信说不知道，林立果叫去打听一下。李伟信记得好像问过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松亭说张春桥家是他们管。于是李伟信即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李伟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林立国，李伟信为他们反革命计划进行了反革命活动。林立国又说道：干掉张春桥、姚文元后，让王维国、陈立云必要时抽调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联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行持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还说道：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立云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写。计划分几个部分我说不清，好像有实施准备方案、以后打算等。教导队，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100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带。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习仲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1至2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炮，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炮。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林彪、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林立果还说道：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儿，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角、王维国、陈立云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以上是林立果三月份在上海的反革命活动，现在另外交代和揭发几个问题。一，571计划写成后，李伟信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了。二，于新野1971年7、8月在广州时对李伟信说，批陈整风汇报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一，一般谈一下；二，整到军委办事组；三，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一二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三，刘佩峰1971年8月在北戴河有一次对李伟信说道：前几天天天4、5点钟睡觉吃不消。李伟信问：你干什么呢？刘佩峰对他说：叶群天天找林立国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员的代号也要去了。以上是李伟信在被俘后向我党交代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但是对于黄永胜等人来说却一直负隅顽抗，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都端走了，周总理 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一场阴险狠毒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人民终于将林彪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押上了审判台，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共中央在1981年所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历史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毛主席在与林彪集团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气概，毛主席以他异常丰富的斗争经验成功的识破挫败了林彪集团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宗派活动。此后毛主席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削弱了林�彪集团的势力。1971年南巡期间，毛主席和沿途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做工作，揭露林彪一伙的真实面目，提高大家的认识，团结全党反对分裂，并以其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成功地战胜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的暗杀、搞武装政变等一系列阴谋。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及分裂活动的殊死搏斗中夺取了全面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分裂，中国的历史避免了大倒退。毛主席识破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为我们党和国家战胜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其意义和作用都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汪东兴同志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谈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书把我跟随毛主席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前后后活动经过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本书中毛主席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多次谈话，虽然地点对象不同，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尽管内容上有些重复，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记录抄录下来了。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谈话，有些事的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相信读者会理解历史发展有个过程，人的认识会受一定的历史环境限制的，也受到实践的检验。我如实的写出来，是为了真实的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